各位讀者你好，我哋有事請你哋幫忙，因為蘋果日報嗰個經營實在困難。咁喺呢度咧，我都多謝啊嗰啲演藝界嘅朋友啊，我哋文化界嘅同行嘅朋友啊，啊同埋一啲社會嘅精英同埋 KOL 咧，喺呢段時間咧幫我哋好大忙，為我哋出聲撐我哋，先多謝你哋。呢幾年咧都蝕得好慘嘅。咁就而家咧個情形咧就比以前更唔好啦。你睇到嗰個疫情嗰度咧，你睇睇我哋個報紙差唔多冇廣告嘅。咁就以前個廣告個封殺都已經少好多噶，而家完全差唔多冇嘅。訂閱嗰個人數咧就亦比以前少咗好多啊，從80万跌到而家60万都唔夠。咁咧使到我哋經營咧係非常困難嘅嚇。而家我自己都本人都啊攞咗成5亿5千万出嚟墊住噶啦，繼續困難，我哋都會撐落去嘅，因為冇辦法嘅，呢個對個社會個責任，我哋係明白到嘅。咁但係希望咧，你哋能夠了解到我哋辛苦，我哋嘅困難咧嚇，多多幫忙嚇，支持我哋訂閱嚇，等我哋咧能夠繼續撐落去。但係無論點，我哋都會撐落去嘅。我哋以前咧冇 app 內訂閱咧，係造成咗嚇好多想訂閱嘅人係訂閱唔到嘅，因為太困難，而且有啲人咧訂咗之後咧都係有問題嘅。但係呢個咧，我覺得係錯誤嘅。咁而家開始咧，我哋就可以喺 app 內訂閱啦。你一撳落去，我要訂閱嗰度咧，大概10秒鐘你就解決咗噶啦。希望你能夠嚇咁方便都支持下我哋，幫下我哋。好，谢谢你哋。 我哋曾经以为自由就好似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請鐘樂偉上嚟咧，我都諗得好清楚，因為佢一上嚟影到我好肥啊，大佬。今晚咧，今晚講肥仔的故事，攞張片出嚟睇下。唉， 嗱，即刻鄧翻埋先， 鄧翻埋先。嗱，佢仲肥過我啊， 好多。 不過佢條命啊正啊，又有白馬嘅。 之間咧就肥咗差唔多接近30几至50公斤， 啊， 即係70-80磅。 哦，70-80磅，喂，其實咧，我哋我都冇機會見過佢噶啦，有幾高度咧？ 5.7尺。 五尺七唔算高喎， 唔算高嘅， 唔算高，五尺七就而家幾多磅？二百幾啊？ 差唔多接近300磅。 哇，好勁嘅咯喎，即係好危險嘅其實。 不過如果真人見到嘅話咧，就其實幾有領導人、幾有獨裁者嗰個氣魄嘅，因為你其實大份啊嘛，咁你行埋咧有少少壓場感嘅。 哦，有啲壓場感。 呢個係犀利嘅，呢個係。因為嗰時，譬如話佢去過新加坡嗰時候，我啲朋友都喺都唔算話非常近距離，但係都一個可能講緊幾米距離見到金正恩咧，係覺得佢係一個幾大份，有少少係一個領袖嘅一種嘅氣場係出到嘅。咁呢個都係我覺得，因為其實如果大家認識金正恩嘅以往嘅情況，知道佢最初唔係咁肥嘅，佢係特登嘈肥自己嘅，嘈到咁肥，原因因為佢好似佢阿爺金日成嗰種咧，有少少就係開心肥。親切肥就令到全國國民覺得他一個好有一個好健康啊，好似一個慈父形象啊。呢個都是他哋國家其中一個好重要嗰種，即係其實有少少。但係如果大家如果留意中日研究北韓都知道，其實佢哋好多啲嘅北韓嗰啲所謂政治嘅手繪畫咧，其實好多係畫到金日成咧就是一個好似國母嘅人物一樣，即係一個父兼母職嘅嘢，就係話佢可以去懷抱住啲嘅國民啊、小朋友嗰樣嘢咧，佢特登畫到咁樣啊，就係令到咧大家好似好覺得佢一個慈父要去擁抱嗰樣嘢。咁金正恩都有咁樣嘅考慮，就係佢想做一個好似佢阿爺嘅形象，因為佢阿爺咧就俾到全個國家一個好正面嘅印象。佢阿爺咧雖然佢係嗰時係相對比較窮嘅年代，但問題就係佢一個開國嘅功臣，打江山嘅人。同埋一個相對嚟講令到嗰個國家係不斷向上嘅一個人物嗰樣嘢，咁呢個都係令到成個國家人民都對佢好大嘅愛戴，反而佢阿爸咧就相對冇咁好口碑嘅。 弱勢咗，個樣係弱勢咗。 同埋因為個問題就係因為金正日有少少唔好，腳頭唔好就係因為佢繼任嘅時間就係國家經濟最差嘅時候，佢係94年去 繼任。係94年， 咁95年開始北韓就大饑荒。饑荒了差不多3年時間，咁佢就叫苦難的行軍，就差不多死了過100萬人嘅。咁呢個都係令到咧好多嘅國民覺得金正日就令到國家經濟唔好，又再成日搞核武咧，咁就只能夠令到國家好似咧有少少光榮感，但係個生活改善唔到咧，令到咧好多人覺得佢唔係一個好有魅力嘅領袖。咁再加埋就係佢唔能夠令到大家有一個好親民的感覺，因為其實我諗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就係其實成個北韓的所有人嚟講嘅話咧，佢只係聽過金正日把聲一次嘅啫。就係喺93、94嘅時間，當時就一個國家閱兵嘅儀式，佢講一句説話就係願光榮給予我哋嘅人民嘅軍隊嗰樣嘢，就係一句説話，當時喺嗰個講台上面講嘅一次一次啫。咁呢個都係佢一種嘅管治嘅方式，就係佢要令到全個國民覺得佢一個好高、好遠嘅、好有距離感嘅領袖，就唔好要親切嘅，唔要親民嘅。我用一種恐懼嘅方式，令到你覺得我懼怕我嘅，因為你係離我好遠嘅，我係好神化嘅、好神聖嘅領袖嚟嘅。同佢阿爸就有啲唔同，佢阿爸就一個好親民嘅，好中意同人民接觸啊，去唔同地方去考察啊、視察嗰樣嘢。但係佢阿爸就調翻轉咧，係要疏離咁嘅，佢用恐懼自覺。他用那種所謂人民的猜忌，令到大家覺得個國家很害怕，不敢挑戰政權那樣東西，這個就是金正日那種管治方式。但是他所管治的大概10多20年時間，其實北韓人不是太喜歡金正日的。所以去到金正恩時代，他就調回轉，他就覺得他爺爺才能夠令到國民有一個相對的感覺就幸福一點，所以就走回他爺爺那種無論外表啊個施政都係，你見到金正恩咧，好中意去到唔同嘅農村啊，著住啲好朴素嘅衫啊，同啲人民去擁抱啊，好受歡迎嗰樣嘢咧，佢阿爸係唔會做呢啲嘢嘅，但佢就好中意學翻佢阿爺嗰種作風嗰樣嘢。咁呢個就係點解金正恩咧，佢相對嚟講佢嗰個所謂嘅令到國民嗰種愛戴嘅程度，雖然個做神嗰樣嘢咧就唔及於佢阿爸同佢阿爺，但係嗰種親民嘅形象令到覺得啲人就覺得啊，佢都係一個好似我哋阿即係金日成。我哋個偉大領袖嗰種嘅嗰種魅力嗰樣嘢，咁呢個就係點解我哋話去到即係金正恩時代咧，就慢慢轉翻一種比較親民啲，個健康上面可能唔咁講究啊，變咗係一種 不斷嘲肥自己啊，令到自己好似一個好好可愛的形象嗰樣嘢咧，同埋一種慈父印象。咁呢個都係令到點解我哋話金正恩咧可能健康唔好原因，就係因為佢就行咗去一種好好嘲肥自己啊，可能有少少唔係好健康嗰樣嘢咧。咁呢個當然我哋話即係獨裁者都係咁樣啦，可能個壓力好大，因為一個人去管理成個國家嘛，有好多政敵，咁煙酒就不離手啦。 係 係啦，咁呢個都係佢其中一個好致命嘅原因。 影出嚟。佢即係話佢都唔介意，或者係密到咧，佢根本就唔離到手，所以佢啲 propaganda 嘅 photographer 咧，冇辦法都影埋落嚟。OK， 仲有咧，後進室內喺啲控制室裏邊咧，理論上就唔準食煙 嘅，係 啦，呢啲佢都照食， 啊， 咁啊即係慘啦，煙慘啦。不過你講翻咧，佢阿爺咧，金日成咧係有個領袖嘅氣魄，咁可能係同打個仗咧係有關係嘅。OK。咁咧，佢個仔金正日咧，真係弱勢啲， 爭好遠啊！ 爭好遠啊！早咁而家肥仔咧，金正恩咧就似乎想係係勁過佢老豆，個氣勢我承認係有個氣勢，不過係咪太肥嘅？絕對太肥啦！我有個朋友五尺四寸高，去到220磅。 哦，咁 我成日勸佢減肥，做運動嘅。咁咧，佢以前都唔係咁肥。咁但係咧。佢話即係佢可能發咗啦，即係日都車出入啦，佢根本唔使行嘅工作，佢係唔使行。我話以前你運動好勁嘅，後生陣你打波好勁啊，乜嘢都冇啦，乜都冇做啊。哇！你五尺四寸220磅咧，就已經好危險噶啦。 係啊， 我話你快啲去搞，你真係下次唔好唔想見到你肥啊！行你行嗰陣係咁樣已經。已經是這樣的了，我還記得他年輕的時候不是這樣的，我們說你是很厲害很活躍，什麼球都打到的，Not anymore。 Anyway， 說回頭，就是三八線你就去過了， 兩邊去過啦，係啊，南又去過，北又去過啦。 我哋住喺三八線嗰度嘅啫， 香港三八線， 香港三八線啦。我住嗰度咧，就後邊咧就即係點解攞三八線出嚟講咧？就係三八線咧。就去叫即係其實即係非軍事地帶， 一個地帶嚟嘅，係啊，唔係條唔整之一條線，一個地帶咯。 一個地帶嚟嘅啊，佢唔係完全直嘅，係總之咧就就個地勢畫出嚟，係即係地圖上一條線咁樣行過去咧，實際上係闊5公里，係啊，咁咧由於即係所謂非軍事地帶，即係理論上你啲人咧最唔好入啦嚇。 雖然就話非軍事，但係其實全世界最軍事嚴密佈置嘅就係呢個地方。 最係最軍事 最吊鬼樣嘢係啊！ 個係喺嗰度㗎啦。咁啊，嗰啲即係你知啦，人少就自然畜生多啦。係咁裏邊咧，啲鹿啊， 野生動物好多啦， 好多嘅。係 啊。 咁啊，我屋企後邊咧都係三八線嚟。 哦 ，OK。 即係有一個特別嘅地帶。 哦 ，OK。 跟住點解咁講咧？一邊咧就係高速公路 ，OK， 佢整咗啲隔音板喺度 ，OK， 高到不得了啦。咁啊，即係人咧，人係唔會過到去噶啦。另外一邊咧，就係有條水渠，即係明渠 ，OK， 其實最主要咧係清水嚟嘅。再嗰一邊咧，到屋企嗰度就係停車場嚟嘅。咁咧隔咗咧呢個成2-3公尺咧。都係冇辦法有人落到去嘅，咁嗰條明渠係好斜嘅，咁喺個斜坡度咧就有好多樹，咁咧野生動物出現啦，即係蛇有啦，有松鼠，有松鼠啊，即係所以咧，我一行過嗰度咧，我就有種三八線 feel， 唉，屋企就住喺三八，我冇去過啊，我 OK， 我冇去過三八線啊，冇去過嗰個叫咩板門店，冇去過板門店，但係咧。不要緊，我屋企嗰度後邊咧就係 有個香港板門店。 香港板門店就喺屋企啊後邊。喂，講開講啦，即係今次咧呢個武漢肺炎啦，大家就即係中共就通過咗條法例啦，就話係唔再佢用唔再可以有野生動物嘅交易。佢冇講過話食㗎嚇，佢話冇交易嘅，佢冇交易嘅 ，OK。咁即係你自己打獵， 即係送俾你都食得㗎嘛，係啦，賣俾你啫。 咁你自己出上去上山打獵，係咪打一隻翻嚟？ 冇錯。 係咪可以食咧？係。Anyway， 講開呢樣嘢咧，就係佢嘅原因咧，即係逼想實行好多年㗎啦。但係咧，即係實行唔到，但係而家仍隔世金，就唔到你唔通過嘅。咁北韓人啊，中唔中意食野味嘅咧？呢樣嘢？ 嗱，我自己咧就冇喺北韓就食過野味，不過咧你問我咧，北韓人咧就真係乜都食嘅， 係， 因為始終係一個相對資源比較貧乏嘅國家，咁就真係咧。你話在平壤其實就不係好覺得會冇嘢食嘅，但係離開平壤之後咧，又發覺原來很多嘢都未必真係咁供應咁充足，咁就可能食嘢上面咧，可能真係冇得咁揀擇啦，即係有得食就要食嗰樣嘢。咁譬如話，如果你話見到某啲嘅野生動物嘅話咧，其實北韓人咧都係一個好傳統嘅民族，就係覺得某啲嘅野生嘅動物咧，就可能補充一啲嘅體力就更加好嘅。咁呢個都係好傳統嗰種諗法。咁譬如你啱啱所講嗰啲，譬如真係啲好即係已經係好稀有嘅動物咧，其實佢哋都會照樣食嘅。咁當然你話呢樣嘢係咪因為令到佢哋會有咁樣嘅病毒啊、疫症嗰樣嘢，咁我就唔知啦。但係佢哋有呢種習慣，總之有得食咧，佢都會去食。同埋北韓人食得都幾雜嘅，即係咩都譬如 咩叫雜咧？ 即係話其實佢哋有得食嘅話，佢都唔會揀擇地去食。某啲嘢佢哋又話多啲嘢佢哋會唔食嗰樣嘢，佢哋好我好少聽北韓人話佢哋有啲嘢佢哋唔食嘅。好少嘅，甚至譬如有陣時間，有啲可能係一啲我哋未必去敢食嘅嘢，佢都會去食嘅。咁呢個都係可能亦都係受呢個鄰國嘅文化影響咯，唔定啦。 譬如咧， 譬如話食狗咯。 哦，佢狗就大陸人係食噶啦， 係啊， 南韓都食噶，不過而家可能收斂咗。 但北韓都有食狗嘅， 哦， 係啦。 Okay， 所以就你見到就係嗰個民風都係比較。封建啲、傳統啲、落後啲嘅，咁就係、是、可能你話食呢啲所謂嘅奇珍異獸，佢都會有。不過當然啦，你話呢啲奇珍異獸北韓有幾多少就唔知啦，因為問題就係佢哋可能地方都唔係咁發達，咁多嘢俾佢食，咁變咗可能呢啲嘅奇珍異獸都已經離開咗，走離開北韓都唔定嗰樣嘢咯。所以話食呢啲就未必真係會咁大揀擇嗰樣嘢。 嗱，其實咧大陸咧食唔食野味咧，佢已經同佢個民生係冇。即係冇必然關係嘅，點解咧？因為野味咧就一定係貴喺大陸，一定就貴過豬、豬牛羊嘅。OK， 咁你哋話冇得食佢而 justify 合理化食野生動物咧，係講唔通嘅。喺中國大陸嘅 case， 嗱你要必須俾翻 credit 佢一樣嘅，佢個生活係比以前好嘅。OK， 啲嘢係貴，但係咧你係始終係豬牛羊係可以買到，貴啲都買到啦。野生動物野味是一定貴過豬牛羊雞、OK？ 所以是不 justify 的。咁另外喺胡錦濤年代咧，我記得是搞過嗰啲即係防止虐待動物條例之類啲咁嘅嘢嘅。OK， 即係防止虐待貓狗類似嘅，佢想搞過嘅。不過嗰條法例咧就無疾而終，就冇咗下文。佢係想搞，可能根本胡錦濤根本唔夠力。呢、這個野味呢家嘢咧。就跟利益集團已經係掛上咗勾噶啦，係啊，已經唔係一個人民生活習慣咁簡單嘅嘢，牽涉好多利益集團同埋貪官污吏，係一個真係嚴重嘅問題，同埋呢個絕對唔係習近平嘅 top priority 去處理，佢根本唔會嚟理到呢樣嘢。 啱啊， 係啊。話講翻轉頭啦。即係你野生動物咧，自然同呢個武漢肺炎呢單嘢，大家會扯上關係噶啦。北韓即係話自己係冇中過招嘅， 係 呢個係有幾 true 咧，有幾真實咧？ 我又覺得其實都好難去講完全零嘅，因為其實雖然北韓就到今天為止都係話佢哋係零確診啦，乜嘢都冇啦，但係就而北韓都係其中一個全世界最早封關嘅國家嚟嘅，佢係封咗大陸關啊，咁變咗就真係咧。就你話係咪即係對於個防疫上邊係有幫助係有嘅，因為其實北韓最直接嘅諗法就係話咧，佢哋國家個醫療水平、公共衞生都係比較差嘅，因為好多啲嘢都冇嘅。佢哋真係有先見之明，就覺得自己唔掂咧，就無謂就搞咁多嘢，所以先封關，乜都唔好搞。咁呢樣嘢 封得最狠嘅國家， 最快脆 啊！ 咁呢個都係好早期就係話佢已經封曬所有，譬如陸路啊。空啊海都完全封曬嗰樣嘢，咁呢樣嘢係有幫助嘅，起碼就係可以即時堵截到啲喺唔同地方嘅人入到去當地，甚至將啲帶病去到當地情況嗰樣嘢係有幫助嘅。但你話係咪完全封咗曬咧？又未必做得曬，因為問題就係、是、你始終畢竟咧係有啲喺中國大陸邊工作嘅北韓人咧係會翻去北韓嘅， 而且可能一早已經回到北韓。 沒錯，但是到今天都還有，譬如我今天看到報道，就是還有部分的北韓人在大陸做事、 嗯、 就叫他們暫時就不要離開家，留 留在當地地方，就沒有回北韓住。但是問題就是你很難完全堵截嘛，譬如說、你譬如去到今天情況，就是你北韓都還是很需要在大陸去買些物資回來嘛。咁有啲咩人呢就會中間兩邊走囉，就可能又喺度返嚟又返去北韓出返去嗰樣嘢，咁變咗呢樣嘢係令到個大病呢都有機會將個病帶到北韓當地都唔定嘅。雖然你話可能佢哋都要去遵守嗰個咩隔離令都會有嘅，但問題就係你導致唔晒㗎嘛。雖然北韓就話佢已經完全封關、嗯、但係呢即係譬如我哋聽返情況就係話呢仲有好多啲所謂地下嘅商貿活動係仲係做緊，譬如喺丹東啊，喺延邊啊，仲有呢啲人咧係出入去做買賣嗰樣嘢。咁呢樣嘢係其實好重要嘅，因為北韓係完全冇防疫物資嘅，佢冇口罩、冇消毒物品，乜都冇嘅。 冇呢個搓手嘢。 全部冇呢啲嘢嘅，全部都係靠喺大陸去買翻翻嚟嘅。咁變咗就係你總會有啲人咧就喺兩邊周圍走咧，就有機會將啲病帶去當地都有。咁所以你話咧係咪完全冇咧？我就唔係好信嘅。但你話係咪好多？亦都未必有咁樣的情況，但係北韓就好要面嘅，就不斷話咧，我哋係零確診，咩事都冇，我哋國家就好有充足嘅物資嗰樣嘢。譬如佢哋啱啱呢個禮拜就開始復課，佢哋已經翻學啦，已經係，咁佢就所有學校翻學嘅學生都係要戴口罩啦，要洗手啦，有充足嘅學校嘅保護嗰樣嘢啦，防疫嗰樣嘢咧，全部做曬呢樣嘢嘅。咁呢樣就係佢哋話。他們可以確保就是沒有去、就是、有確診情況，譬如說學生需要去探熱、啊、全部做足了這些東西的。這個就是北韓所很要面的那種就說他們沒有事的東西呢，這個就是他們包裝的情況、嗯、但也都有很大機會就是他們有這樣的個案，但可能就會是少部分，還有就是未必公開給大家知道的情況。 哇，何來這麼多口罩、啊，要水喎，要買翻嚟都係中共供應啦、 啊，要買咯，同埋、因為其實北韓好喺三月份嘅時間曾經向個國際社會求助嘅，咁、就問過、一啲國際嘅志願組織去攞一啲嘅口罩，同、埋一啲所謂嘅檢測嘅物品都有去攞過、其中一個去北韓有捐過某一啲物品俾北韓嘅就係、俄羅斯、俄羅斯捐過。大量的口罩和一些的 testing kit 就給北韓那邊、雖然北韓到今天為止他們的 testing kit 就不多的、他們一天只可以做到十個八個的檢測。 哇，那這樣呢，北韓就有2500萬人 口、 啊、 OK， 還多過台灣的、就 是 香港四倍 plus、啊、OK，這麼多人一日做只是做了測試、 啊、 做了十個都不夠、 啊啊啊、 那怎麼辦、 啊啊、不過他們就很早封了關的 OK、 啊、那就可以確保就不會有本地的感染、爆發的情況都不定，但你有海外回來的人嘛、那變成就是那個源頭就要 check 得很緊。那這個就是、為什麼我覺得其實雖然他們說、零確診，但總會有流亡之餘，還有總會有些人是將病去搭返返嚟當地都唔頂嘅。當然你話其實基本上呢，而家今天、所謂官方式嘅交流就好少啦，因為問題就係好多啲譬如話喺北韓當地一啲嘅外交人員全部都已經走曬，包括係、即係譬如我所知就係、是、俄羅斯嘅大使已經走咗啦，已經唔喺平壤啦，得返應該得返應該得返瑞典嘅嘅、大使館。 如果西方國家嚟 啦，咁就係就其他國家嘅德國都好似走咗，已經係咁變咗就係得翻可能一兩個國家嘅大使館仲喺當地有運作緊嘅啫。咁所以其實就唔多外國人知道發生咩情況。而呢樣嘢都係其中一個原因，點解我哋話好難知道究竟今天北韓嘅確診情況有幾多少？因為以往咧，其實我哋好靠呢啲所謂嘅外交官咧，佢哋去講嘅。因為其實佢哋呢班人咧係上到網嘅，佢哋有玩 Twitter 嘅。他們有時將北韓的市面的一些相片啊拍回來的情況呢就放上網給大家看到的，但現在這班人就不在平壤，所以就見不到究竟平壤的情況是怎樣，只有單個北韓的官方的報道去看究竟北韓什麼情況。所以你說呢總會有一些、造假啊那樣東西呢，所以就難去核實究竟有沒 有沒有這個所謂的確診的情況的東西。但是就我相信總會有少部分的東西，譬如說為什麼傳出金正恩的近身侍衛會中招呢，其實可能就是這些原因，就會偶然有些零星的情況發生，僅有少少的一些確診個案都不定。所以、北韓就比較難 去搞，因為他們都知道就是他們國家的公共衛生比較差，因為譬如我們去北韓都知道就是他們連最基本的乾淨水都沒有。 咁呢樣嘢係一個好大嘅危機嚟嘅。廁所冇水啦，咁就個人清潔物品好少啦，再加埋就係佢哋啲醫院都係好差嘅。咁變咗就係、是，譬如金正恩話佢嗰個咩妙香山醫院咧，妙香醫院咧，其實咧我亦都話唔信金正恩做個 surgery， 原因就係話咧個醫院其實唔係好。sophisticated， 即係唔係一個好嚴格嘅醫院嚟嘅，所以佢就應該就唔會做到咁樣嘅 surgery。咁所以就話點解話即係北韓個公共個醫療水平唔高到一個咁嘅地步，就係佢哋寧願透過封關去做呢件事，因為其實佢哋真係太知道自己咩底子， 自己事 係啦，所以就不如寧願做啲封關嗰樣嘢。咁呢個就係話北韓，所以話金正恩咧就喺呢個疫情爆發嘅時間咧，佢就話佢喺平壤想起個新嘅醫院，一個新嘅一個防疫嘅醫院。咁就據說就已經。起緊啦，咁亦都話希望喺今年年底之前咧，因為今年北韓個國慶咧，佢就想希望用呢個醫院做一個好大嘅節慶嘅慶祝嘅活動，所以就而家趕工。咁聽講今日咧見到啲人話啫，佢哋已經起咗一個五層六層樓嘅已經起緊啦，已經係咁已經係已經有啲嘅跡象，見到就已經係成功地起緊一啲嘅設施啦。咁可能就因為咁，所以大家會有啲期望、就是，就係啊，會唔會北韓想慢慢追上一啲國際嘅水準，一啲防疫情況都唔頂咧？咁但係就都係慢嘅，所以就唔好太過對北韓情況過分地樂觀，覺得啊，佢哋已經做得很好好嗰樣嘢，其實可能都係門面功夫嗰樣嘢，實際上邊做唔到咁嘅效果嗰樣嘢咯。 嗱、其實咧佢要口罩咧。都幾沉重㗎啦！香港我哋三個月前都係爭口罩㗎嘛 ，OK？ 咁啊，我哋一日咧就如果每人每日用一個啦，即係有啲人可能要用幾個嘅嚇，我哋一日都要用750萬個口罩，香港 OK？ 呢個係最保守嘅估計㗎啦。咁你北韓嗰度咧2500萬咧，就每日咧就要2500萬個口罩， 冇錯。 咁根本就係一個好大嘅負擔， 係啊， 四倍於香港啊，好大嘅負擔。香港都咁慘，你就一定係好慘嘅。咁啊，北韓咧，其實即係佢講埋依樣嘢，我就有更重要問題問你嘅，就係佢嗰個古巴咧，同樣係都係本是同根生 啊， 古巴即係呢啲共產國家嚟嘅。古巴的醫療是不差的， 是啊是啊是啊， 我聽聞有些美國佬咧就運路咧就去，即係運路，即係唔係由美國唔可以直接去古巴噶嘛，咁啊或去古巴係睇醫生嘅，古巴的嗰、個醫療搞得不差，佢可能啲設備未必係最先進，但係即係喺呢方面係爭咁啲喎，係咪基礎就好弱咧？ 我諗北韓就好難同。古巴比較，因為畢竟北韓真係佢過呢啲廿幾三十年之間，佢哋個經濟水平太差，變咗好多啲嘢根本上物資都唔會有。譬如話你基本嗰啲，你要營運一間醫院，譬如你有啲器材，佢都唔會有嘅。咁所以就係呢個原因，點解我哋話北韓嗰個醫療水平會咁差嘅原因，就因為佢連最基本經濟都未搞得掂，咁連個醫療都做唔到嘅話咧，咁譬如話我哋見到北韓當地嘅民眾咧。佢都唔會靠政府嘅醫院去幫助，佢哋反而係自己去買藥，最多呢樣嘢。所以點解話北韓啲地下市場最多係買啲大陸進口藥，就是、因為佢哋係當佢有病咧，佢哋唔會去醫院，佢寧願喺啲市集去買藥翻嚟去食。咁佢就係透過呢個方式去令到維持住公共衞生健康嗰樣嘢咯，就唔會靠。因為其實你要話去到醫院醫治咧，其實一係你係好有錢，即係去到啲國家特。所謂特權階級個水平嗰樣嘢，但係就好少人先做到呢樣嘢嘅。咁所以普羅大眾咧。即係透過買藥去保護自己，譬如今次都係一樣噶。譬如話買啲咩頭痛藥啊、感冒藥，全部都係去市集買嘅。咁所以係好難去單靠國家嘅醫療水平去幫到佢哋嗰樣嘢咯。 係啊。咁佢嗰個我都希望佢哋買到啲藥係真藥啦。係 啱啊，係啊，幫到自己樣嘢啦，係啊。 大陸咧成日出假藥嘅，啊成日出假藥，翻大陸買藥大家都要小心。佢自己都會承認。當中央台都要承認佢係有假藥，有黑心疫苗，有黑心嘅即係嗰啲過期嘅疫苗嘅時候咧，你哋知道個社會係好嚴重㗎啦。嗱呢度咧，依次傾到喺呢度先。 好， 陣間翻嚟嗰節咧就講翻呢個比嚴肅啲㗎啦。 好啊。 咁到底如果阿肥仔即係好話唔好聽 ，OK？ 兩腳一硬， 係兩腳一硬， 咁點算咧？ 除咗嗰副棺材要特別掟造之外，係啦。咁啊， 整個北韓會變成咩樣呢？跟住朝鮮半島會變成乜樣呢？而朝鮮半島牽涉嘅最少六個國家，會點樣去應付？佢牽一發就會動全身噶啦。OK， 我哋係翻轉頭先至再講啊。咁我哋唞陣，記得我哋係6809941呢個就係我哋轉數快嘅 number 啦。咁仲有你哋亦都係可以咧，係寫支票過嚟或者其他方式係捐贈俾我哋嘅。咁啊，支票抬頭係乜嘢，同埋我哋地址亦都係好清楚。你睇呢個畫面裏邊啊，講啦。咁啊，記住啊 ，CLS comment like share。同埋 subscribe， 冇錯 啊！我哋城寨同埋彌敦道證交所，把口講冇用，一定有實際行動。實際行動就按一下得噶啦，寫幾個字就得噶啦。我等緊你 ，OK？ 我等緊你，我等緊你，唞陣。 人民超市送你消毒出走液，派發日期咧由1号到30号，不過都係送完即止。 只要下載咗人民超市嘅 app， 登記做會員，去門市收嗰張電子 VIP 卡，就會獲得出走液。 大家記得要經常消毒雙手啊！